上嘉宾仔细读

人，基地地地正在用法爬取才能是法人有令，此人将到，基地我必顺利得上。 老五寺里留下灰呀太灰，七三清早上是祭祖夫君，珍惜天师娘亲花园前面向呀人间，谁知凭空望谁成悲伤，岁月难生。而今我你跑了清兵四起离了他发娘亲，苦怜我比披甲衣西穿小裙，哪来同往新婚之路，比喻不上死别之际，无父灵郎穷子愿杀人大海永难分明，妻子恩天上地去不知苦情，可以生往天与夜幕苦烦与灵，叫一声往天与儿不不不自来 踩他垮碎快 不服，官府自然心归王法无与分成，经不起应的功劳不是三套落文，却当人长一去难分，不当快活 请包大人多命必心，黑风飞。 真是保证官学之意，既知不信远亲，岂能学习不闻？ 皇上有旨，明熙朝百官开工，今日之事就得由我做主， 十人宽裁苦于民，朕身上学艺，门上收银，今日速战，可有应付将闻？ 主公， 堂堂国舅，咱一个无名小子，要通什么将分？ 王庆啊，王庆！ 有劳人民关切，你五月将门不长战阵，分明藐视国法，无害良民。保证啊！ Yeah. 花园里俏女往妻敬，相见不忘夫妻情。要我许宁在山根，我也不抹恨金元门，不知何时下西昌。等到时光尽在心，闻声血雪歌已尽，往来匆忙为家营，敲门提堂说喜迎，句句隐喻似黄金，万望大人深怀金。怎能忍？可怜我一无凶器而无证，却把人早定在谜底。 住口！学艺一见招明真，门上还有些手艺。 学这本子最上分，怎能一口就咬定？ 一起，我一。 Thank you. 小生不知， 哎呀，大人，这次警察员是我对手的， 我是对手， 所有一切 哪有那天 记不清楚了， 丢失之前可有人前来接过， 夫人 可有人前来问警察领出的黑，就问他是哪里拿的。 原来警察就不是去向。 哎，用毛血火力大杀器，身是光杀，引动火力，引是凶顽，我不灭毛他一下。 为官清正，这里无凭无证，冤屈两名。 哎，是啊，所以手印长难作证，一支警察岂可为凭？ 小人，这我这是凶神之事，万望包大人明察。 啊，包大人，满堂审犯，万事难找真凶。西朝倒有个知意在此， 你到将来 满堂审判多一道计，这是万少一人，使得此人上堂本是真凶，就引事办账。 无人 西臣 谁是真人马门 定恨何必难生。 草里起香，心生一股香味。 谢谢臣心惊慌，身上一扎绝模样，却为何披地上的真人像真人像？ 不记得三月三日三号去到新天王今天这是臣的命况，下到水里上去了。 趁机听我讲，那衙里我发现你高升还要求衙，我不是你就难下葬，难下葬。 你瞧你不用讲， 也是自出情缘，就是到此要怎样？ 说的就给你卖上， 好， 我的气场空了，保护你的本愿望， 本愿望。 我这里少些鬼地方， 来我打地门会说， 试试只要你不胜仗，保证无法胜先生。你要什么就什么， 王金外你也无法。三个王金哪里上？ 马帮背地下方， 请称你是男子。 只有七天七刀百花，接你王，接你王。 好凄凉，他最近老人苦折磨，我跑到路面去帮忙。上边来了包大人，有人喊的苦子讲，我咬牙切齿讲着等。 小姐， 赵妹子，你走得好。 听众朋友，戚雅仙、毕春芳等演唱的粤剧《血手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传统小戏戏牡丹。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故意刁难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 日出东山，万象更新，好汉我今天的草庙有我

呀，这就不对了，不对了啊！ 哎，怎么不对了？ 葫芦虽是香巧玲珑，怎奈他不是有才呀？ 请问道长，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药。 哎 呦！ 哎，赵四，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有才呢？嗯，说说， 看，就算是有才，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啊？ 葫芦虽小，万用俱全。 好，好一个万用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位。 这， 哎， 你点吧。 你就听。喵！你要来月上三分分。 你说地他得地、你对又对不过他，难又难不倒他、我看你啊、还是顺步转舵吧。 哎，不行，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还算什么八洞神仙？收了，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味，谅他也说不出口。 姐，慌出狼方救命屁，就看这一哈子喽。 小姑娘，贫道还要点上四位。 怎么，你还要再点呢？ 怎么样呀？ 你点。 你听。 你点。如此，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 行。 Bye. 师傅，师傅，我来帮你点思维。 你，哎呦，快走！ 哎呦，小姑娘，我也要点思维，怎么你也要点呢？哎，你听着。